啊，我哋讲系剧情。咁啊，陈教授，我哋其实《紫卡记》有两个版本，一个系唐迪生嘅版本粤剧，但系唐迪生嘅版本系源自汤显祖嘅昆剧嘅版本。 系 咁，或者你介绍下，其实呢两个版本有咩唔同咧？ 其实两个版本个始祖都系蒋房嗰个《房 蒋房嘅唐代《房史玉传》 啊。吓、啊，咁、啊、去到明代就明代好嘅文人，即系写戏曲好多，中意将之前嘅一啲剧目咧，系、描绘啲文人唔好嘅嘢咧，将佢翻案， 系、 变成好嘅嘢。咁、所以蒋房嗰个《房史玉传》就原本系呢个负心嘅，就系个李益咯。 系 吓，咁、个小玉咧系。死之前系咒佢嘅，我死咗之后 变咗厉鬼， 系啦系啦， 仲要骚扰佢家人， 系啦， 就个厉鬼。咁啊，但系咧就系嗱，嗰个我睇过呢、這个蒋房嗰个《唐传奇》个《霍少玉传》咧，其实都系三千零字嘅，三千零字咧变咗汤显祖嗰个《霍少》汤显祖嗰个《紫叉记》咧，我哋话叫汤紫叉，同个唐紫叉唔同，汤紫叉咧变咗五十三出，咁啊變咗好明係溝咗好多水分喎， 係 啊，話呢個三千零字邊啊溝咗好多水分。咁但係我想問下請教何教授啊，何冠宏教授，這個蔣房嘅《霍少玉傳》咧，佢係就係小説嚟啊， 小説《唐傳奇》。 但係《唐傳奇》咧，但係裏邊嘅主角咧係咪真有其人咧？ 有。李益真有其人， 李益真有其人，霍少玉咧， 才子，霍少玉难讲， 难讲， 难讲 啊！ 但系有霍王， 有霍王，霍王就有，因为佢系老豆。 老豆因为咧，霍王咧，第一个霍王咧就系唐高祖李渊嘅第十四子，叫李元轨。咁我哋除咗系李世民啊，或者李建成之外咧，大家熟悉嘅李元吉啦，齐王李元吉。甚至嗰啲演义小说李元霸啦，佢哋几个仔都系元字辈咁排。即唐高祖李渊好多个仔嘅，第十四李元轨咧系第一个霍王，后来经历过高宗武后废咗又重新恢复，到霍小玉即系代宗德宗期间咧，嗰、那个霍王叫自霍王嘅，叫李辉嘅， 系 即有个霍王存在， 但有冇霍小玉就难讲， 难讲啦，因为佢就算系无论传奇又好，话汤显祖都话。佢系婢女所生啫，佢唔系的噶嘛，佢俾人逐出去噶嘛，佢都话区品不相应啊嘛，你只俾人弃女弃子啊，咁当然系小说家，小说家言佢作个人物系唔出奇嘅，但系真有霍王，霍王系有可能系有女，咁佢当时啲贵族嘅子女众多嘅，李益系真嘅，所谓岁寒三友咧，韦夏卿系真嘅。同埋嗰个嘅崔慧明都系真嘅， 崔慧明都系真嘅， 甚至嗰个玉门关节度使刘公济都系真嘅。 系 至于个卢太尉咧，佢冇讲明，实际上咧，你从个历史背景咧，系嗰时嘅奸相卢杞。 系 卢杞，咁当然咧，去到汤显祖嘅嗰个嘅黄三客咧，黄三客咧 系真定假？ 黄三冇出现过，但系咧，如果我哋唔系计较嗰个真实嗰个年代咧。最應該配合黃三客的身份咧，喺唐代歷史咧，唐宣宗。 哦， 唐宣宗咧信佛嘅，佢係皇叔皇爺。佢後來咧，唐武宗死咗，唐武宗係會昌滅佛噶嘛，滅咗佛，佢咧怕人哋係嫉妒佢。唐宣宗係唐朝最後一個叻嘅皇帝，叫做小太宗啊嘛。佢要隱藏自己啦，以前 TVB 咪出戲《宮心計》啦，陳豪飾演嗰個啦。即系佢系沉潜、诈傻、扮懵，睇人哋系唔防佢，佢皇叔啫。武宗一死，个太监嗰啲就谂住呢个傻仔嘅，就拥立个傻仔。点知你先傻？佢做皇帝，你班人唔掂。但系唐宣宗咧，佢系信佛嘅，佢常常出入佛寺嘅，成日沉潜读书嘅，好有豪气嘅。咁佢即位之后咧，第一件事咧，恢复翻佛教。重建寺院，第二件事咧，佢就第一个整肃嗰个系当时武宗时好恶嘅李太尉、李德裕，即系牛李党争李党嘅首领。咁、李同卢一阴之转啫。咁、所以如果我哋唔系摆翻代德嘅话咧，那个时代咧， 最有成個唐朝黃衫客，大家知道一個常識，著得黃衫不是普通人的啦。到清朝黃馬褂啦，你不是有重大軍功或者分神，怎會著得黃衫呢？連戲裏面的霍少都佢都話，見到黃衫大漢，梗係並非凡人啦，梗確實不是凡人。所以我都話，後來唐迪生話佢去論理，黃衫叫你去。 对第八场噶啦，两个 系啦，你都敢去？点解啊？你唔系送死霍叔，唔系傻噶、哦。佢梗系知，既然黄三客有救，佢捉你嚟见佢，佢当然系有凭藉嘅。佢唔系谂住叫你送死嘅，一定有后着。果然啦、啊，关键时刻黄三客王爷驾到，就搞掂咗个太尉啦。 哦， 所以呢啲都系真嘅。但系咧，李益同韦夏卿唔系同榜进士。崔慧明是他表弟， 是 就不是好像梁醒波那么寒酸一个落地老余生，即人是个人物在这里，但是关系呢是改造过 的。我就想问陈教授了，刚才何教授讲到崔慧明都代表剧中里面的正义派，因为后来看，但是呢你刚才何教授讲到崔慧明呢、就在嗰、那個關係度就係變咗李益嘅表弟，咁啊變咗喺而家《紫叉記》裏邊嘅形象咧，一個老儒生。咁啊，會唔會一個情況成日話唐迪生咁編啊？係因人而編，因為話揾梁醒波做，咁啊個年紀唔啱，所以問題就將依個咁樣嘅本來係李益嘅表弟變咗做一個老儒生咧，有冇可能咧？ 都唔係奇啊， 都不足為奇啊， 不足為奇嚇、啊，即係即係我想補充就係、是即係蔣房嗰個《霍少玉傳》係幾千字啦，但係去到啊湯顯祖就搞到 五十三出， 即係加咗好多曲啊、好多詩啊、詞啊落去，咁就即係擴大到成五十三出。 咁但係到唐迪生就濃縮到變咗八場嘅喎。 係啦，但係 咁又收咗好多，即係刪剪咗好多喎。 但係個篇幅都好多㗎，都幾萬字。 但係問題是我就研究過咧，佢刪嘅部分嗱，依度其中會唔會有一個可能性？因為佢刪嘅部分咧。就係、是、好多係喺湯顯祖嘅《紫叉記》裏邊咧，好多係講喺呢個李益被送咗去邊塞，塞外嗰啲情節咧喺唐迪生嘅版本就冇咗。 又立軍功啊！ 會唔會咧？就因為我想問阿陳教授，會唔會因為佢係鎖定咗有任劍輝做阿李益，咁啊任劍輝始終都係女兒身，咁啊變咗嗰度咧就可以刪咗好多塞外嗰啲邊武打場面。有冇咁可能有？ 有咁嘅可能噶嚇、嗯。不過我就想補充咧，就係咧，湯顯祖佢寫佢《紫钗記》嘅時候，其實很多是很好多係好似好幻想式咁樣噶嚇，即係好多嘢都係即係幻想式嘅。咁比如話，可能佢嗰個時期已經知道嘅李益真人真事噶嘛，一個負心人嚟噶嘛嚇、啊，即係李益病直情史料有記載噶嘛，即係好多疑嘅對嗰啲機妾啊咁樣。 你嗰啲叫李益集。 系啦，咁冇理由唔知嘅， 即系话佢好个妒忌心好重嘅，将嗰啲机设全部绑住，甚至话听讲话剥晒光珠摆喺个浴缸度， 吸住佢哋咁样 咁嘅，即系叫李益宅。而家唔知香港有冇李益宅嘅人咧，系嘛？咁咁样喎，阿何教授，我知道佢当时期即系李益嘅名好多喎，好似而家香港梁振英都三四个喎。你要講明前特首梁振英先得喎，否則你講梁振英，你知唔知 啊？佢有別號嘅李君如啊， 李君如， 而且唐朝咧 有好似仲有個李益，或好似有個依、這個叫文章李益，一個叫做門户李益喎、 啊。咁大家叫佢李十郎，佢個籍貫呢啲有個別字咧，有君如就唔會錯。 佢係邊塞詩人， 邊塞詩人，佢係李益嘅邊塞詩人啦。 係啊， 佢係詩人。 係， 仲有關一首詩咧，就係、是。本来咧话李益刚才讲到个边塞，佢咪写咗首反诗嘅咩？夜夜醉凉州，笙歌出未休啊！感恩知有地，不想望京楼。结果俾人执到，就话佢系反诗。喂，其实真实嘅历史嚟讲咧，佢呢首诗就送咗俾佢个老友节度使刘公济。啊，嗰、那个刘公济唔会害佢嘅啫，嗰、那个系个老友。而家调转头就话佢咧系反诗。嗰首詩唔係反詩嘅，點睇都唔係反詩，所以我哋咧就會覺得咧，唐力生編劇嗰陣時咧，即係點諗？如果你話盧太尉要砌死啊李益，即係你對簿公堂，你唔係一個話曬事，咁佢有得辯護㗎，佢有其他人㗎。嗰首詩憑乜嘢話佢係反詩？ 你同嗱《水浒传》讲到阿吴用设个陷阱啊，卢俊义嗰首就藏头诗咩？芦花滩上有扁舟，尽结黄昏独自游。二到咩尽头原是命，反攻逃难必无忧。嗰首诗就写住卢俊义反，你就拗。不过后来第二个版本咧，就砌佢就话最尾嗰两句话：二是手提三尺剑，反时须斩逆神头。嗰两句就好白啦。你话佢反诗啦，又话宋江嘅咩感笑皇巢不丈夫 啊？依个 嗰就好明显啦。 灵魂 志感笑皇巢不丈夫，所以王文炳就砌佢话反诗啊。李益嘅嗰个不想忘经流，你点会话系仿反诗咧？而个罗太话要砌你嘅，佢好多嘢砌你，譬如话你通番卖国啊，都成佢啲西边就套播啊嘛，通番卖国啊，甚至系贪污啊，系克扣军粮啊，好多罪名嘅，砌你罪名好多嘅啫，欲加之罪，点需何需要揾一首咁嘅诗？而偏偏呢首诗系。曾經出現過李益同阿劉公仔唱和嘅，啊咁呢樣嘢咧就即係當然咧就失諸個考證啦。咁、當然我哋要講就係、是，無論湯顯祖到話唐迪生，佢係文學家，但佢唔係歷史學家，佢哋係疏於考證。而湯顯祖佢好難避免啦，佢將攞明朝嗰啲典章制， 佢哋有咁嘅權利嘅嘛，佢講明我個作嘢啫嘛，佢作戲歌唔係講歷史啊嘛，係嘛？依個有佢哋依個有個攞咗個牌噶啦，攞牌可以能夠虛構噶啦，否則何謂叫做小説咧、戲曲咧係嘛？不過有樣嘢啊，何教授問就係唔係依個蔣房嘅《霍小玉傳》咧係涉及到牛李黨爭咧？ 係啦。 因為問題就其實就所以但係抹黑咗原來嘅利益，呢、這個就涉呢個歷史嚟噶。 根本咧就唐史專家或者文學家啦，卞孝孫教授咧寫咗一本好大本書咧，佢逐個唐代傳奇去分析，其實好多唐傳奇都係牽涉到黨爭，都係咧抹黑你。最明顯嗰個咧最離譜就係嗰個嘅《周秦行記》嘅，我哋讀大學都讀過，佢話牛曾如寫嘅牛擋下頭啦。其实冒佢名字去写，就讲到佢啲作为啊，佢个破庙啊，见晒前代啲后妃啊，又同呢个份同呢个份啊，同黄超君份啊，甚至话黄超君唔紧要，博太又话呢个啱你，因为黄超君咧就系啲狐鬼唔会管佢嘅，咁但系你牛曾如同黄超君即系结一晚个缘，然后黄超君系两度失身于狐人，人家你系咪影射？唐德宗个妈，唐代宗皇沈皇后咧，喺安史之乱里边咧，因为一出场就哦，边个做皇帝啊？德宗啊，哦，此沈婆儿也，就点出沈婆？沈婆就系代宗沈皇后，佢安史之乱第一次就俾岳麓山俘虏咗， 系 咁啊又失身啦，救翻之后咧，跟住咧再史思明打嚟。唐代宗的衰仔又不要老婆，结果又被人捉多次又失身，那这些是唐朝的遗迹，那你区区的书生，你居然跟这博太后啊，即是文帝的妈啊，王昭君啊，然后呢就陈后主那个的萧那些贵妃啊，一大堆的后妃，那你是不是不臣之心？即刻何曾如好不掂，不过后来就佢死咬就話：喂，唔係我作嘅，俾人冒名去作嘅。唐朝好多呢啲咁嘅唐傳奇裏邊，你拆出嚟咧，佢唔係貪得意嘅，佢有啲嘢咧就寫到小説嚟，你可能係靠害嘅喎。 哦，你好明顯就好似阿白居易嘅細佬白行簡 啊， 寫個《李蛙傳》， 係啊， 就係、是、對付李黨啦。 係啊， 因為白居易就係牛黨嘛，所以貶到江州司馬嘛，咪整、一句詩叫《江州司馬青衫濕》啊。 係啊。咁當然咧，就後來到明代嘅，佢利用啲前代已經搞成好多百年啦，都冇曬呢啲問題啦。咁佢攞個故事係重新改編嘅啫，即係只不過我哋追溯個來源就知道嚟自係蔣房嘅 《水 浒傳》，特別咧我哋好多年我女識唱嗰幾句啦，即係劍俠差人嗰、那個妾為女子薄命如斯嗰幾句好有名，係原出蔣房嘅嘛。 系， 即系蔣房写咗咁精彩嗰几句，然后汤显祖就照抄， 咪陀迪生梗系要买啊嘛，即系个原出就涨房嘅，呢、這个就系冇问题嘅。但系咧个故事， 但系佢哋改咗，因为变咗咧就本来喺霍小玉主嗰度咧，呢个利益就 系 负心人， 系啊， 咁而家要喐， 系啊， 啊。一路咁由呢個變咗，而家變咗個愛情悲劇。 愛情悲劇，後來都叫喜劇啦，出咗《 大團圓》後尾都。 但係阿紅線女做過出嘅打神咧，嗰、那個黃灰最後都衰嘅噃。嗰、那個黃俊文故事啊嘛，宋朝嗰個有名嘅戲曲啊嘛，但係最後我唔知粵劇有做啦，打神。 嗯、 即系红线女佢嗰个拍边我都唔记得咗，因为我成日睇 《 焚香记》，最后红线女系变化为厉鬼，系、 嗯、 整死咗嗰个负心黄灰黄俊文噶嘛，黄状元噶嘛，佢、啊、改编佢冇同佢翻干喎。啊冇，不過好似我聞説話黃灰不負有個劇改到， 啊、 即係話俾人傳嘅啫。黃灰係冇負心嘅，但係咁啊，阿桂英都死咗啦，咁點啊翻生咧？我冇追到嗰出戲，但係咧啲劇作家冇嘅，你中意嘅話佢負心咯，悲劇收場咯。但係咧，你因應到任劍輝點可以做負心郎咧？咁梗係大團收場咯，咁、嗯、都係生花妙筆嘅，就睇個需要嘅。咁、嗯、先鳳鳴嗰時六柱制嘅，咁曾經有人話：，哇，揾作個黃三拍出嚟，又揾梁醒波做， 咩七柱啦嗰種，要梁醒波演兩個角色喎。 但係咧，人家就話啦：，你話梁醒波辛苦，如果波叔做上半場，崔仁明死咗冇戲做，翻後台睇戲。他抗議的、哦、我記得呢就是、啊、梁醒波的兒子我看書講他說他以前不是很喜歡看戲的但是看到爸爸做紙差記、哇先做了一個很猥瑣的崔允明跟著另轉頭就出了一個這麼威猛的黃三客很有氣派他說、啊、我老爸真的厲害我剛剛前幾天跟、我老友容世成教授我們通電話佢係啊，阿波叔係武生出身噶，所以做黃三客係非常有氣派噶。波叔梗係中意做黃三客啦，你唔俾佢做，揾第二個做。哇！佢同阿仙姐抗議啦，份啦。 好啦，頭先阿何教授啱啱講到呢個劍俠差緣，我哋而家就播首蓋明輝同埋吳美欣唱嘅劍俠差緣，又翻翻嚟啊，翻翻嚟就繼續我哋呢個話題。 三未解人情欠，爱我身如落网红啊！君如不是负心人，代数忧愁千万种。 一不听忘情语，二不听负心言，结发夫妻陪患不是吧？他病已危难长盼望，是非花欲堕接寒风。 小玉，小玉， 小姐，小姐，姑爷翻咗嚟，姑爷翻咗嚟啦。 他当晚遥远传财卖粪土。是十郎伴你啊，三载隔别，冷落两远方，自令外妻病太沉重。 一同前往太空的包括他的弟弟马克贝佐斯、82岁美国退役女太空人芬克以及18岁的荷兰物理系学生德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20点，升5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15点，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3，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5，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57美元，卖出1,808.08美元。喺天气方面，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已经喺广东西部沿岸登陆，同佢相关嘅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下昼晚上10点，查帕卡集结喺湛江嘅东北偏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喺台北以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初时，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六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志， 我是梁礼勤， 我是徐家乐， 我是江晴。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奥运第一台。 下午4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7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7点半，奥运动静730。 7月23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ayhk, 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7:05，文化日常时段，本地音乐、文学、电影、视觉和表演艺术晚晚轮流献上。 星期一至五晚7:35，继续医生与你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原本2020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预计今年七月就开幕了。1964年东京第一次办奥运，采用丙烷做火炬燃料，赛后在日本掀起了厨房革命，石油气煮食逐步普及。今届东京奥运同明年的北京冬季奥运都提倡用氢能。之后又可唔可以掀起氢能革命呢？东京奥运圣火用氢做燃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据报道啊，东京奥运期间咧会提供数以千部氢燃料电池巴士，用嚟做大会运输。选手村建筑亦都会采用氢燃料电池嚟发电同埋发热。日本搞氢能，并唔系咩赶环保事务，而系危机咁。日本是资源极度短缺型国家，石油就靠入口，随时被人捏住喉咙。又或者当石油短缺的时候，日本就有危机了。所以一直积极探索石油以外的其他能源。本来福岛核电都可以搞定的，但是就被天灾叫停。经过多年探索，在诸多新能源里面，日本揀了氢能。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入氢能产业科研应用。2014年的时候，丰田就已经推出第一代商用氢能车，不用汽油，亦都不用锂电池，而是以氢作为动力来源。 氢燃料电池里面的氢气和氧气合成反应排出来的不是死气，是水。现在在东京街头都已经看到带有 H2 标志的氢能巴士驶过了，街上面也可以见到高压加氢站。日本政府不满足于只是将氢能用于汽车业，而将它作为国家基础能源支柱，逐步取代火力发电和核电。日本正是改善研发，扩大市场，降低成本。当局亦都提出目标，寻求氢燃料电池的小型化，将氢燃料电池用在家庭电器产品，走进普通家庭。按照规划，一个涵盖氢能生产、运输、供给、利用、配送的系统将会覆盖全日本，实现整个社会氢能化，进而零排放。咁话，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收听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的话题是叫做纸叉记的真真假假。直播室里有这个中文大学文化管理教授陈守仁，也都是他是研究粤剧的专家。另一位就是历史学家何冠仁和小弟岑日飞。刚才我们一两嘴讲到纸叉记的很多很多东西，我想呢，如果啲聽眾咧，就完全係冇睇過《紙叉記》嘅，可能一頭霧水，唔知邊個打邊個，或者揾阿陳教授簡單咁介紹一下依個《紙叉記》嘅故仔同埋啲人物， 好複雜。 係試下純純粹話啲聽眾，如果冇睇過《紙叉記》，都唔知道你哋講乜係嘛？ 要睇嘅，要睇嘅呢個戲，即係除咗《帝女花》係香港經典， 《帝女花》之外就到佢啦，《 紙叉記》絕對係香港經典。咁不如我講下我哋點解突然間對《紙叉記》咁有興趣，好唔好啊？ 好。 其實我同阿環兄啦，阿何冠環教授，同埋李大啊、張群顯教授三個人咧，就合作編緊一本咧，係《紙叉記》讀本啊。咁我哋 未出版。 未出版啊，即係好快噶啦嚇。咁我哋就即係睇翻唐迪生嘅劇本啦嚇，比較翻嗰啲之前狀況啊、唐燕祖嗰啲，咁就發覺咧，即係唐迪生。里面咧系好多地方系可以执下嘅，即系我哋今日如果真系要校定一个新嘅版本嘅剧本咧，就比如话头先阿冠兰兄已经讲咗好多啦，关于史实啊、人物啊呢啲咧，其实系可以做一啲校定工作嘅。 系， 咁我哋睇翻史料啦，即系当年唐迪生1957年佢六月开山完《帝女花》，八月尾就要《紙叉記》嘅，两个几月嘅时间里面编《紙叉記》，绝对系奇才先做到嘅。咁但系亦都因为咁短嘅时间啦，一本紙叉記八场戏里面好复杂嘅剧情吓，咁亦都系咧难免咧，即系有啲嘢照顾唔到嘅。咁头先比较人物咧，我想补充咧就系、是，比如话阿冠环兄讲到咧，霍少玉系霍家少玉，其实响无论系蒋房或者汤烟祖咧。都是大部分時間講霍家小玉嘅，係霍王個女，霍王姓李嘅，所以呢個所謂霍小玉其實霍家小玉係李小玉，咁呢個我哋嘅新嘅版本會指出嘅，所以到最後佢論理爭夫嘅時候咧，呢、這個黃三柏咧就其實我哋如果真係考證啲資料咧，阿冠環兄俾咗好多史料我咧，咁小玉就係阿李輝個女啦嚇，即、就、係、是、一路有李元貴一路傳落嚟啊李輝。其实咧就咁，我哋真系睇下啲年份咧。阿小玉咧应该真系佢大概系公元751年出世嘅，即系个故事大概发生响咧769年或者770年咁上下啦嘅春天元宵节嗰度。咁如果小玉真系有呢个人嘅话咧，咁咧好有趣咧，就系佢同个唐代宗当今圣上同埋四王爷咧，应该系同一辈嘅人嚟嘅。 啊、甚至是四王應該叫做族妹的，是吧、啊、即是代宗應該叫做族妹的。 啊、黃三客是自稱四王爺喎、 啊。是啦是啦、啊。四王爺是代宗的弟弟嘛、啊、假設。咁、啊、那小玉是另一條系統下來，其實他是同一輩的人來的。啊、即是差不多是堂兄妹咁上下啦，族兄妹啦咁。咁呢個有趣，呢個唐迪生嗰條線咧係好好，但係佢未完全去開發佢。其實到到倫理爭夫呢個小玉咧，好簡單，佢去到呢個盧杞嗰度就係話：霍王女狀元妻，李小玉求見，已經夠曬陣列噶啦。 但我睇話阿唐迪生係寫嗰篇嘢咧，就講佢寫紙差記嘅時候嗰個困難，就話佢係想抄啊利益嗰啲資料啊，佢話揾得好辛苦。即係揾利益嗰啲，所以佢想改啊，即係揾翻啲史料嚟改，佢好多嘢改唔到。 所以佢最後跟翻湯煙祖啫，佢、啊、最後跟翻湯煙祖。咁、啊、另外一樣人物有趣咧，就係阿小玉個媽呢個鄭氏咧，就蔣房話佢四十幾歲嘅啫，但係唐迪生嘅筆下咧就話佢六十歲。嚇、啊，咁、 嗯、 呢、啊、個幾有趣，因為小玉十八歲。冇、啊、理由佢阿媽四十二歲先生佢噶，即係個霍王冇理由同個四十二歲嘅丫鬟。生個女噶，即係呢啲係，我覺得我哋新嘅版本係應該可能還原翻長房，即係佢媽係四廿零歲嘅啫，嘅、 嗯、 一個少中年婦人咁樣樣啦。咁呢啲都係人物嗰度咧，我哋可以諗嘅，即係有趣嘅地方嚟嘅。 但係有啲嗰個版本其實有啲嘢咧，就唔係歷史嘅問題，係咪一個常識嘅問題？譬如話裏邊講到陽關。话乜依个讲到阳关，话依个节柳阳关嗰场咧，话阳关在望，咁我都去过阳关啦。 系啊， 阿冠环都去过啦。 去过， 有阳关、玉门关两大地方都去嘅。如果去敦煌， 去过， 顺便一带去嘛。咁但系佢离长安好远噶嘛。嗰啲乜阳关在望咁啊，不合常理系嘛。 敦煌距离长安系1700公里。 系咯， 吓阳关就喺敦煌附近啊嘛，即系冇可能话喺长安送佢，会话阳关在望嘅呢个冇可能。 呢啲可以改系嘛？ 呢、這個新嘅版本咧，我諗刪咗呢句咯，主要係嚇唔改佢啦，刪咗佢咯， 刪咗佢，因為就節柳陽關各方面。咁仲有啲地點咧？ 節柳陽關都係問題嚟㗎，因為冇可能喺陽關嗰度節柳啦，佢哋 係係， 即係唐迪生可能誤會咗陽關就喺長安。就係附近啊，或者出咗去長安少少。 太受嗰首《陽關曲》陽關三疊》影響啦，都冇考究。唐迪生好難嘅，佢嗰時個身體狀況又唔係咁好。58年咧，幾乎死得噶啦。佢59年病發就死咗啦，大家知道啦。即係佢身體唔係咁好，咁嗰時又冇而家 Wikipedia 咁方便，點去查咧？不過呢個問題咧，我都思考過，又同阿容世成教授傾過。我話佢有冇人可以問咧？不過咧，即係大件事啊，查出咧就阿容世成話俾我聽咧，就係57年嘅9月咧，就發生一件官司。香港當時嘅好有名嘅簡友文教授咧， 係狀告太平天國史專家 陳伯沙專家，即係當時香港嘅文化界嘅領袖人物，宋皇台最近宋皇台開啦，宋皇台搞出嚟噶嘛，籌備個宋皇台紀念集啊，係揾人上佢去上書啊，就係即係整個宋皇台公園啊，佢係當時嘅領袖，羅香林教授啊，姚宗瑞教授都係晚輩，即係佢最緊要咧，佢54年嗰時咧就幫阿方艷芬、陳錦棠啦，佢寫咗嗰個好出名嘅劇係《萬古流芳張玉橋》，最近。不斷咧新手做翻添，咁好地，即係話唐迪生係對粵劇好有興趣，佢寫嘅劇本，但係點解發生個訴訟事件咧？阿容世成就 send 埋嗰個剪報俾我，1957年9月15日喺《工商日報》登出嚟，阿簡又問佢告阿唐迪生、陳錦棠同埋電影公司6個人，因為佢哋以前嘅習慣，做完舞台劇咧，做完大戲咧就拍電影噶啦嘛，粵劇電影噶啦嘛。咁啊拍咗嗰出嘅《萬古流芳》嘅電影，簡文跨撈嘢啦。嗰劇本我噶嘛，當時你去改編就算啦，可能啊方艷芬嘅協調。如果你拍電影落咗你嘅名唔關我事，跨撈嘢咪告鬼你咯。咁啊對簿公堂。後來我問容世成有咩下文咧，就即係冇乜知下文，不過係入品。法庭大家找律师去打官司， 但系边个赢边个输冇 知，不过可能都停系和解。但你谂下边个赢边个输咧？我谂先凤鸣好难再去揾翻阿简文去帮你睇，阿简文条戏都会好唔顺，即系 如果他當時有辦法找到解文咁出名嘅人物，幫你睇睇，佢又幫我柯耀芬搞過嗰個劇本，你即係禮賢下士，阿解文咁豪氣嘅，佢會幫你睇睇，睇一睇就指出我哋睇到個錯，佢都一定睇到啦。但係一就係佢哋交惡啊嘛，你搞完官司梗係交惡啦，點會再揾佢咧？就算唐迪生肯啊，陳錦棠都唔肯啦。咁結果， 但係點解佢哋會犯呢個錯誤喺拍電影嘅唔加簡又文個名咧？ 呢、這個就唔知係有時嘅大意，即係佢以為咧，最後係唐迪生係從即係執過簡文嘅劇本，因為咧你個劇本好似海瑞罷官嘅劇本含含寫，但你真係舞台演出要分六柱啊、編場等等，係要個劇作家唐迪生在行去編個曲噶嘛。咁佢當時做大戲嗰時冇事、啊，是拍电影出事、 啊， 因为看翻嗰个啲海报都话唐迪生编剧，你就死啦。咁、那个原作嗰、那个，如果你加翻原作简又文，或者咧你话请阿简又文做顾问，咁啊冇事噶、啊。但系咧唔知点解佢哋一下疏忽。 我据说就系、是、即系原本个舞台开山咧就系、是。簡又文編劇唐迪生參定嘅， 參定 係。咁當時好興咧，就係話再拍電影嘅時候咧，就重新執過曬一場後咧，就出另外一個編劇者嘅，即係好可能出唐迪生就唔要嗰個原本 嘅， 都唔係奇嘅。但係即係好多開戲師人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簡又文佢自己係有名望有地位，咁我諗佢唔算數，咁就冇辦法咯。 佢識咁多人，睇完戲之後，嗰出戲被禁演啊，要求係禁演啊。都未上畫，佢要去禁演你，係搞好大件事嘅。 哦， 《工商晚報》先賣，然後第一日報又賣。咁後來結果點樣咧？據說 你要抄翻嗰啲報紙，你抄 我揾翻啲報紙。阿容世成係 send 俾我，跟住我就去上網，就揾埋佢可能 send 嗰段係日報，我揾埋前一晚嘅晚報。咁我睇清楚啲字咧，又喺電腦度睇咧，即係個法官話慘啊！你講咁多歷史啲嘢，我要有人翻譯噶。即係相比講埋揾邊個律師留邊個律師嘅咁搞好多嘢嘅，講完即係轟動一時嘅係嘅事，呢件事搞出嚟嘅，我諗大家都唔開心啦。咁唔開心嘅，你揾邊個咧？咁我諗下當時 羅香林咧， 冇揾羅香林嘅，羅香林都唔係搞唐史。我諗下嗰時未有中文大學，有新南研究所唐史 嘅。我哋搞除唐史啊，我個中老中喎，岑仲勉喎。 大陸我點揾佢咧？你香港嘅，你一係揾阿牟公、牟潤孫，我師公；啊，一係晚啲嘅孫國棟老師，嗰陣時都未出，都未出身，即係同我老師。咁當時同阿簡又文，因為同粵劇界係有淵源噶嘛，佢喺廣州，佢無論又同阿高劍富啊、畫鵬啊，即係揾佢，科研分揾佢係啱嘅，即係佢又樂意嘅，即係佢係多數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嘅教授。太平天国好吃得开，是直情香港的文化界领袖。他找了赵氏中亲会走 去大庙看那旧那个宋碑，然后就搞宋皇台。他帮赵氏中亲会是上书，是给郭亮雄港督，他要搞宋皇台，整个公园，搬了旧石，都是他做的嘛。即是他这么有名望，你找到他是很好的。他帮你揭两揭，就说哎，这地方改改改改，他即是三排两拨。幾日幫你搞掂，即係你唔會犯後來嘅錯漏啦。因為我同阿手人傾過啦，有啲就不合理嘅。剛才飛哥講到陽關，大家知道點係陽關截流咧？仲有嗰條橋 八零橋， 梗唔係八零橋嗰個東邊噶嘛？個位置 呢啲係常識嚟喎。依個係湯顯祖嘅錯，淨係 但係咧，其實長房咧原本係講阿李益咧向東行去洛陽嗰度做官噶嘛，所以經過霸陵橋咧就係有理由嘅。但係而家呢個李益向西行啊嘛，去陽關嗰頭 就唔會經過霸陵 橋，所以唔會係應該係經過個圍橋先啦。 經過圍橋，有依啲就係依啲就係如果有歷史學家睇咧就會執到。係 啊， 咁仲有佢住嘅地方啦，小旭住嘅地方好有趣。聖業坊係啦。即係我細個即係唔係啦，唔係好細啦，即係讀大學時候睇《紙差記》都係，即係咦？究竟小旭住邊度咧？一時話霍王府，一時咧就話聖業坊，一時就梁園。咁個劇本裡面都冇解釋嘅。咁但係而家史料就知道啦，聖業坊原來一個好大嘅區嚟嘅。即係幾十萬，接近八十萬平方米嘅一個大嘅區嚟嘅。所以佢話聖業坊與太尉府只是一街之隔咧，係錯嘅。 又錯嘅。 係啦，係啦，呢個一定要校定啦。咁其實阿小旭係住喺聖業坊裡面嘅一個古字 嗰條巷裏面，即係嗰個地方叫良園，咁咁就清楚啲啦。即係咁呢啲地方要校 正。你可以喐，你可以整翻好佢㗎。 係要整翻好佢咯。嚇，呢啲係地名嘅嘅問題啦。 星月坊咧係啲貴家去住嘅，即係你話太同太偉府一街之隔就合理，但係以阿小玉嘅身份，唐朝嗰啲差唔多係坊市分開噶嘛，好嚴格噶嘛。咁你話章台樓唐朝嗰啲妓院所在，章台外城噶嘛，點可能會喺個咁豪華個區咧？即係香港都唔得啦，即係你唔會可以將嗰啲人哋做生意嗰啲擺咗去嗰啲即係半山區豪宅唔得噶嘛。即係嗰個係常識問題，佢宋代咧就係打破咗個方式，乜都得嘅，撈埋都得嘅，但係唐朝絕對唔得噶嘛，入夜要閂門噶嘛，比較長噶嘛。嗰、那個因為到湯顯祖佢哋都搞到亂曬，佢哋唔熟悉嘅呢啲咁嘅常識咧，就常常都犯噶啦。話如果話佢肯揾阿簡逸文去睇睇咧，咁佢笑下改流病搞。 仲有頭先我入嚟之前傾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個紙差咧。就係、是、阿小玉出冇辦法啦嚇，即係家道中落啦，個老公咪走咗去三年，最後連個差都賣啦，咁啊賣咗90,000貫啊嘛，嚇咁啊阿冠環兄就話：喂，呢、這個貫咧係宋代嘅幣制嚟嘅喎，唐代冇嘅噃，俾張紙幣佢呢啲根本上唐代冇嘅。 宋朝先係紙幣嘅啫嘛。 咁我哋查翻帳房咧，就係佢嗰個差原本咧就係十貫嘅啫，其實即係萬錢啊嘛，一萬錢嘅咧其實係，咁去到嗰度。即系去到唐定生嘅手中系90,000貫啦，90,000貫即系几多？ 哇，90,000貫一罐就1,000錢，哇，好多。 如果冇纸币嘅话咧，就系、是、一大堆嘢。 一大堆嘢点拎咧？吓，点拎？ 即系唐代系未有纸币，咁点算咧？吓，咁呢个系几有趣嘅问题嚟嘅。 即系除非你嗰嚿和氏璧啦，即系价值连城啦，因为个纸钗你点贵，90,000貫好多钱嘅。你睇《水浒传》情嘅话，咩上银3,000貫啫嘛，已经好高嘅价位啦。 咁呢啲都系话将宋代嘅币制摆咗。 仲有啲官名都有问题喎，譬如嗰个刘公济咁样。 哦，系啊，系啊。嗱，最有趣系嗰、那个 官名都唔啱。 截柳阳关嗰场戏咧，就系、是、话在下 玉门关 截到小刘公济，咁啊走嚟鞠躬迎接个参军嘅。咁呢、這个就系唔可能嘅事啦，即系。呢、这個節度使係好鬼大權 啊！ 係 啊 係啊，即係冇理由走嚟迎接個八品嘅參軍。 八品嘅參軍嘅 嚇，咁呢啲呢不過喺電影冇咗嘅呢段係1959年嘅電影，都係唐迪生自己編曲嘅，將呢段刪咗去，就唔知係因為時間問題，因為佢知道咦唔得喎個節度使。 佢又可能佢寫得太快啊！1959年就走咗啦， 都冇時間去。 如果佢唔係咁早死，咁啊可以佢自己會攞翻嚟執嘅。 即係佢有人問咗，咁佢當然有趣。頭先我講過，佢有兩個人歷史上咧。有一個叫劉公濟，有一個叫劉濟，即係慘就慘在咧，劉濟咧就真係同阿李益有關係，去贈詩，佢揾佢做從事。嗰句嘅不想忘經劉就係李益寫俾自己個老闆，係 啊係啊。 咁但係劉濟咧喺我哋好多人嘅稱呼咧，譬如話阿飛哥，咁有人稱你做岑公噶嘛，咁如果你係兩個字嘅，你係。單名係岑飛，可以稱你岑公飛噶嘛？ 係啊，冇錯。 咁所以劉濟被稱為劉公就係通噶嘛？係 啊。好啦，佢啊黃建華，我哋聽首歌先，翻嚟再講呢個紙差記咧，都係講唔曬噶啦，有時間關係。呢個又係頭先啊，蓋明輝、吳美英唱嘅，而家係我另一個環節啦，另一場啦，登街拾趣啊！ 我呢个老 幸福路送我话佛佛落地居人下谁谁长些走关茶问何人问那张有分真与假，一那字抽为经事吧。观灯冷酒都是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发现两宗由沙特阿拉伯抵港的初步确诊个案，涉及一对分别13岁和11岁的姐弟，他们本月16号抵港，在机场检测呈阴性之后，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在家居进行自我隔离，并在抵港后第三日提交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女童被验出带有L452R 变异病毒株，上星期六出现发烧，男童就没有病征。据了解，两个人是沙特阿拉伯领事的子女。政府说两人潜伏期内绝大部分时间在当地逗留，很大可能在当地感染，因此中心将两宗个案列作输入个案，并宣布晚上八点起将太古城、金殿台、唐公阁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听朝约七点完成行动。任何在本月16号至20号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大厦内超过两小时的人，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时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由于涉及变异病毒株，为审慎起见，已经接种疫苗的人士仍然需要接受检疫。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表示，正邀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专家到澳门推动进一步便利通关措施。他说澳门和内地以及香港的通关问题一直保持密切沟通，国家卫健委专家到澳门后，除了了解澳门抗疫防疫工作，亦都希望为推进港澳通关和澳门以及内地更便利通关措施给予意见。欧阳瑜说澳门目前已经有约四成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但仍然未达到建立免疫屏障的水平，近期预约情况较高峰期每日约1万人下降至约2000人，政府在呼吁市民踊跃接种外，正协调剩下的20万剂国药疫苗送到澳门。河南郑州下午落暴雨，多处严重水浸，出现停水、停电、停网。当地气象局说下午四点至五点雨量近202毫米，过去几日的雨量等同以往一年的雨量，形容情况千年一遇。内地传媒说当地一架地铁五号线列车被困隧道，网上片段显示车厢内水位一度淹至乘客的胸口，当局协助受影响的乘客撤离隧道。暴雨导致多条干线铁路受阻，京广线一段路基更加下沉，由内蒙包头开往广州的 K599 次列车车厢倾斜，有关方面已经安全转移全部乘客，并抢修涉事路段。

一时又抱怨读者点样对呢啲陈旧设定百看不厌。呢种打破第四面墙嘅方式，让到读者同小说世界嘅界线变得模糊，带嚟深刻嘅喜剧效果。 虽然东野圭吾咁辛辣咁样批评咗本格推理，但佢喺写作事业呢十年嘅瓶颈期入面，仍然坚持创作。如果唔系发自内心嘅喜爱，冇对本格推理透彻嘅了解，又点可能写得出呢部作品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名侦探的守则》，作者东野圭吾，由读报文化出版。 瑞文，乜你着到成只龙虾咁嘅？有时装表演咩？ 唔系，今晚我哋一家大细去酒店食海鲜主题自助餐啊！我趁翻个场啫嘛。 你食完呢餐好啦，今个星期我请嚟世界自然基金会嘅代表，讲下点解食少啲波士顿龙虾可以救地球。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刘纪君分享下从零运动去到健美小姐之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讲嘅话题，就系讲紫叉记嘅真真假假。咁啊，直播室度有历史学家何冠兰教授，有粤剧专家阿陈守仁教授，同埋主持岑日飞。咁啊，头先我哋咧已经讲到紫叉记里边所反映嘅一啲历史啊，无论系官名啊、地名啊、人名啊，其实都系值得斟酌嘅啊，可以能够再校正啊。咁啊，而家就讲下紫叉记里边所反映到当时期唐朝嘅社会同埋经济，究竟有冇一啲即系同历史不符咧？譬如话嗰啲，譬如卢太尉个权力系咪去到同嗰个历史真实情况系咪一样咧？或者我哋嗰啲唔同嘅主角里边会有啲咩？其实啊，个经济面貌系咪亦都能够符合咧？咁我谂话阿何教授可以讲讲。 咁啊，卢太尉咧最初咧就喺汤显祖就冇讲佢卢太尉边个嘅，甚至佢错得好紧要，话个细佬系太监嘅。咁其实咧，即系喺嗰个历史嚟讲咧，即系冇可能个宰相个细佬系太监，太尉都唔应该。卢杞其实个祖父卢怀慎咧系元宗时个宰相，佢系世家即系贵族，即系几代为相，佢点会个细佬做宦官咧？咁大概咧喺汤显祖佢哋唔知太尉系咩官。太尉我熟悉嘅，咁啊水中高太尉啦。其实太尉系三公官啊嘛，好高噶嘛。卢杞系宰相，唐朝嘅宰相咧，去到即系代德之后咧，一般咧就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啊，呢个嘅同平章事系宰相，但系咧佢慢慢升官，佢会通常加太尉加三公官嘅。所以你可以称佢做卢相爷，亦可以称卢太尉。个太尉府都得嘅，其实系相府。咁卢太尉。他是宰相嘛，宰相管兵部嘛，但是当时呢執掌禁军是神策军。汤显祖他们讲到呢说他在京管72位，在外管64营。唐朝不是这些的，唐朝是18位后来神策军的。不过汤显祖就将自己明朝的军制摆在唐朝。即是好像罗贯中而已嘛，一样是这样。往往将自己朝代的就当作 是汉朝都是这样啦。青龙偃月刀点可能系出现喺汉朝嘅咧？咁所以卢杞佢系宰相，权力梗系好大，所以佢连科举边个中边个唔中都管埋嘅。佢好大权力，但系佢绝对系文官。不过喺唐朝嘅宰相咧，文武都管嘅。所以佢都执掌兵权，兵部佢管噶嘛。咁当然咧，真系神策军咧，咁佢要马住个神策军中尉。至於有幾多衛幾多營嗰啲咧，係明朝嘅軍制，唔係唐朝嘅軍制。呢、這個就大烏龍。咁第二點咧就係韋孝興個官啊，韋孝興個蘇兆棠飾演噶嘛。 講到話佢中咗第五十幾年進進士， 六十幾 進士。因為明朝宋明朝的科舉一科咧進士科係 十八名進士啊，佢中咗。 佢但係湯顯祖以為咧，佢都考進士啊。佢以為即係唐朝進士分三甲，都係有好似明朝幾百名中，但係唐朝頂多二十個，每年都二十個，點會中到有咁嘅進士咧？何況授官職，宋朝咧一中進士馬上授官，但係唐朝唔係嘅，你考咗個禮部試，攞咗個degree， 即係我哋等於我哋大畢業，你想做公務員咧，要考過，要再考過試，叫吏部試噶嘛。咁要兩關噶嘛。不過佢話招賢館話中咗第幾多名進士，派任長安府尹之職。我哋真係嚇一跳，長安府尹咪即係京兆尹，四品高官，即係等於宋朝開封府尹啊嘛，包公做噶啦嘛。有乜嚟一個新扎進士都唔係考得高嘅？可以一早做嘅長安府尹， 高過個狀元， 高過狀元，狀元係八 品參軍， 八品參軍喎。 從七到啦，所以就係從七從八到 八嘅八嘅從八嘅，仲有咧話俸禄微薄，要啊霍少去救濟，咁開你做個京兆尹，你個等於北京市長，點會俸禄微薄？咁反而你真係查翻阿韋霞卿，佢真係第一個官咧，係高陵院主簿。那個從八品嘅就合理了，所以咧，我哋要改咧，就不如一係改。如果你就翻去長安，就都有長安縣嘅長安縣、萬年縣等等。你一係就跟翻歷史，佢高陵縣主簿，最得閒就係長安縣主簿，咁就合理咪從八品，真係俸禄微薄啊嘛，絕對冇理由可以一中咗進士，考到個做咗官，即刻去到長安府尹。呢、這個完全合理嘅。 嗱，嗰啲錯咧，其實唔係唐定身上，係湯顯祖錯。唐定身就照跟住湯顯祖嚟再改編，就嗰度傳嚟。就明代人就唔懂唐代歷史，就咁簡單。 咁但係你唐定身咧，即係如果你話開封府尹，你包公去封開封府好大嘅啦，已經係就嚟做宰相仔嘅啦。點會一中進士？包公都唔係一中進士，即刻做開封府㗎，這個不合理嘅。即係你包公戲咁熟悉嘅，那個係一個遠離個常識嘅。 係，仲有一個冠華兄，我想問咧就係、是，即係而家唐迪生嘅版本都係話小玉係原本係洛陽郡主咧， 係 呢、這個又令我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嗱、哦，小玉被人 無端端冇嘅， 佢驅逐嘅時候 咧， 佢得六歲嘅啫。 點解無端端加個洛陽郡主喺度？ 係啦係啦，佢得六歲，佢點可能做到洛陽郡主？而洛陽係東都嚟㗎嘛。 東都嚟㗎嘛。 你要係好高嘅功績先可以。 佢想加深佢嗰個貴族血統嗰種嗰個成分喺度。 即係 呢個係依個出身貴族個咁樣。 都唔會加洛陽咧，都唔會加洛陽。你可以加其他乜歷代啲郡主一個縣嘅或者一個係州嘅加個名號嘅啫。郡主係親王女或者係公主親生女就封郡主啫嘛。咁你係親王嘅女，咁而且係庶出嘅，點會有洛陽郡主咧？ 而且佢如果真係洛陽郡主咧，就冇理由驅逐佢㗎，係嘛？個女。是洛陽郡主喎，你可以驅逐佢咁。呢啲我諗係。 咁啊，陳教授嗱，如果從文學角度睇咧，有個人物咧，我想請兩位可以鑑定下，就話歷史應該冇提嘅人，有盧太尉個女。 係 啊，佢喺個《霍小玉傳》嗰度之後，冇呢個女咧，就只有姓就無名嘅，盧氏之女。咁去到阿唐迪生個版本係出咗個名叫盧燕禎。咁呢個就證明唐迪生係想抬高咗呢個盧燕禎嗰個身份上出場。佢本來揾啊冇求啫。咁但係有個最大嘅分別咧，係咪呢個唐迪生想加重咗呢個紫叉記個愛情嘅內涵？即係重視講愛情，講愛情內涵喺邊度咧？同個湯顯祖唔同，就話咧，如果喺原來湯顯祖個版本咧，就話問題就話盧太尉就要個女嫁俾李益，但去到唐迪生嘅版本度咧，就話唔係個太尉要個女嫁俾，而係話個女話俾個老豆聽，我中意李益。嗱，依度有少好大唔同啦，即係變咗加強咗女性嘅自主性，唔係個老豆話父母之命。我要你嫁俾李益，话呢个呢人嚟嘅，而系话个女啊一见倾心，中意咗李益，咁变咗成个古仔变咗系两女争一男。 系噶，其实即系我哋讲咗咁多咧，即系我自己心底咧， 就絕對不是話懷疑唐迪生的，他的創作力非常之強，即係好多神來之筆啦，即係你啱啱阿飛哥講啦，即係都係佢寫得好嘅地方。係 啊，嚇，即係增加咗個高潮啊嘛。 係啦，係啦，即係令到個戲裡面瀰漫咗一種咧係自由戀愛嘅氣氛。呢個小玉揾了利益嚇，見登階十翠又係好似一個自由戀愛咁樣嚇，唔係靠媒人嘅。咁啊，呢個又係啦，阿燕晶又係啦，嚇中意差唔多係自由戀愛，話俾爸爸聽我中意呢個咁樣。咁呢個係好切合當時香港咧已經有自由戀愛啊，即係已經係女權可以同男人即係差唔多對等咁滯啊咁樣樣咯嚇。咁呢啲係唐迪生嘅貢獻嚟嘅嚇。咁我想補充咧，就係如果歌詞咧就利益我哋大家知啦，即係蔣房就利益係負心噶啦。 係啊。 咁佢 但係負心啊？我係想問下何冠華啫嘛。如果以當時期唐朝個風氣，你話個負心啫？喂！系人都想娶高官的女啫嘛，冇理由要娶呢个霍小玉噶嘛，李小玉噶嘛，系嘛？咁但系问题话，因为我上嗰时有个门第观念啊嘛，你入咗去又变咗话，即系唔同晒噶咯，已经呢个 系 好正常嘅情况啊，未叫做负心，系咪呢个蒋房特登咁写嚟想抹黑呢个利益？ 風氣還風氣嘅，你《會真記》啊，張生都系咁啦。不過你有一個更好嘅例子，常俾人引用嘅。譬如汉江武帝个家姐濮阳公主好中意阿宋弘，直情叫个细佬，即系我中意佢都好清楚。咁啊，汉江武帝刘秀就问佢，佢话啊，即系人咧就发一达啦，都系要换佢件衫噶啦，都要换，即系换嗰啲朋友啊，咁即系试探佢啦。咁啊，宋弘就讲咗两句掷地有声嘅名言，个公主入边听到噶嘛，佢话我唔同意皇帝咁讲。佢話：你唔，佢話陛下應該知道，所謂嘅貧賤之交不可忘， 係 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係如果大家以宋弘做一個嘅即係道德嘅標準，咁你唐朝嗰班咧係進士薄行，俾人鬧。其實咧，牛李黨爭批評啲牛黨係進士啊嘛。嗰啲名家唔係咁做嘅，啲名家唔係咁輕易話休妻下堂嘅，係啲進士。佢走嚟去到長安，咁啊識咗啲歌姬，即係一夜情幾夜情，然後攀高門，呢、這個係一直係俾人攻擊嘅，即係變都冇咗個意啊嘛。其實一樣有好多人係即係唔係咁樣做法，佢攞曬嗰啲即係負情啊薄行嚟講嘅啫嘛，好多唔係嘅。咁所以咪利益成為咗一個攻擊嘅目標， 攻擊目標啊， 唔係個個係咁嘅，攻講親嗰啲就係啦。 所以呢個係陳教授成日你依本書校定咗，其實都花咗好多功夫喎。 功夫係啦，自己學嘢啦嚇，即係阿冠環兄啊，同埋阿羣燕兄都俾咗好多嘢。嗱，呢我想補充一點啊，就係阿蔣房咧當時話利益一啲嘢，咁啊唐迪生咧就唔係好理嗰個上文下理啊。將嗰幾句説話咧擺咗落個萌心句嗰度，嚇、佢就話啦：水上鴛鴦，雲中翡翠，日夜相從，生死無悔。隱喻山河，只成日月，生則同襟，死則同月。其實咧，嗰、那個隱喻山河，只成日月咧，就係蔣房咧係帝啊利益噶，好似指天篤地，世神劈怨，實際上咧最後負心。咁咧嗱，即係唔怪得唐迪生，佢唔知道呢、這個，或者佢。真係即係有限啦，那個理解就將呢兩句擺咗落萌心句嗰度，其實好諷刺嘅。呢句就係蔣房鬧嘅利益噶嘛，其實即係遞佢噶嘛。 佢就當咗蔣房炸出嚟。 係啦，佢就當咗係一個萌心句，佢同小玉講嘅説話咁樣樣啦。咁呢啲可以斟酌嘅呢啲地方嚇。不過我強調就係、我絕對唔係話否定唐迪生嘅貢獻嘅。呢、這個紫钗记係一個 即係可以保留， 系啦， 佢執漏， 執漏。 我哋我諗係繼承一啲，如果阿唐哥在生，佢會做嘅嘢啦。不如咁話啦，嚇，即係如果佢資料充分，佢又在生嘅話，佢一定都會咁樣改翻嘅。 舉例，你偉下興嗰度，你改兩個字啫嘛，你唔好話長安府運，你長安縣主保，長安縣保，長安縣衞，四個字。咁啊，解決咗點樣？ 或者個霸陵橋改做衞橋， 衞橋 咁啊點啊？佢都唔會反對， 都唔會反對嘅。 啊， 咁當然佢原來嘅話，黃三柏攞住本尚方寶劍，咁啊笑死人啦！連阿周星馳嗰出戲都話邊有尚方寶劍嘅啫？ 咁仲有佢个剧咪《截阵宣恩》啊嘛，咁唔系截阵，王爷点系截阵啫？唔系刘公仔嚟宣恩噶嘛？ 呢个大霸场啊， 系啊， 呢个系因为阿汤显祖真系阿刘公仔嚟，刘 公仔啊嘛， 嚟宣恩嘅，宣 恩 就宣恩， 系啊系啊， 仲有系咪冇诛九族啊？唐代 冇唐冇诛九族， 冇。 明朝有十族都有添， 明朝明成祖嘛，方孝孺事件就诛十族啦嘛。 你话你韩信俾夷三族啫嘛，而且讲来讲去就系嗰句诗点可以点砌， 唔可以成反诗， 唔系反诗，呢啲甚至就 陀律好严谨噶嘛， 系啊，好严谨噶。咁你可以话咧，即系作故事话你益个书堂俾人收买咗。咁然後就話你去通翻通翻買過，又話你克扣軍糧，即係任你話嘅啫。即係攞住嗰句説話，倒不如咧就係話呢個人出嚟，阿盧太尉收買咗個人，跟咗李益，然後翻嚟告密，最中意告密一啲書童家丁告密你嘅親兵。咁我哋提到咧就係嗰個刀壓牙嗰個問題啊嘛。我哋點解要改造埋劉公濟嚟迎接咧？因為大家唐人傳奇有個好有名的故事，就話佳人已屬沙渣裏，遇事金毛虎壓牙，壓牙即係親兵隊長啊嘛，即係節度使有個壓牙啊嘛，咁佢哋揾個人嚟接個參軍上任就好俾面啦，使乜自己去啫？ 可能湯顯祖啊、何國華都受水滸影響喎、啊，水滸成日講反思，盧仲義又反思，依個蘇光又反思，咁佢又嚟個嗱反思得啦，唔知你唐代又唔興呢樣嘢嘅。 係啊， 啊， 即係你反思嘅，倒不如就揾人做人證，就話佢你守西邊啊嘛，河西節度使啊嘛。咁啊退咗吐蕃噶嘛，咁你揾啲人去告密，話你走咗去通翻埋國啦。咁啊，仲實質，仲實際上，你拗都冇得拗。咁可能羅太又派個人去即係做假證，就好過揦你嗰幾句説話。嗰幾句説話而有趣就係真係大件事咧。咁嗰首詩咧，真係阿劉濟啊同阿李益佢有交換送首詩俾佢，佢哋冇嘢嘅。 但阿陳守仁教授係咪其實做呢個紫叉記，始終都係任伯？是做得好過後來有劉劍生做李益啊嘛，梅雪詩啊做呢、這個霍小玉啊嘛，始終都係任伯係最正嘅配 角。但係好難比較嘅，因為咧開山係最難嘅。你開山我記住係從一個文本化做聲音同埋視覺嘅效果。咁、那個演員係要好叻嘅，真係個想像力啊、功底啊。咁所以你話就算佢學生叻過任伯都好咧，佢哋只不過係。有个样本去跟嘛，但任伯他们的功劳开所谓开山，即是开天辟地这样，即是一个新剧从文本化做一个演出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所以他的功劳他的贡献一定是很大。你说究竟他们是不是做得好过他的学生，那见仁见智啦。我知道有些戏迷是喜欢看龙剑生梅雪诗。 同埋梅雪诗。 但我个人来讲当然任伯 都是任伯。 至於唱《劍外差緣》咧，咁當然啊，任伯經典啦。但系咧，我喺上 YouTube 又睇過有一節咧，就係清，即系佢哋係唔係唱嘅啫，就是、陳少峰同李寶瑩唱。 哦， 嗰兩個都係唱加班啦。但系唱得絕對唔會差過任伯。不過我哋先入為主。我諗啊，唐迪生叻嘅地方咧，佢真係度身訂做。 係啊，係啊。佢連個劇本咧，就住啲演員嚟擲啊！ 阿霍少個個性嗰種剛烈，你話似唔似阿仙姐咧？咁阿飲姐唔使講啦，一個即係好有情義嘅書生。咁阿波叔唔使講啦，甚至阿靚似伯，嗰兩個就冇得頂嘅。兩個綠葉真係好好嘢，呢羅太尉幾奸，即係阿波叔同阿嚇，然後當任冰兒啊。唯一可能弱少少，可能蘇少棠啫，係嘛？即係蘇少棠，你揾第二個做都得嘅，即係佢個角色唔係咁明顯。 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講下，即係聽晚嘅節目咧，就係阿林爾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跨越失戀，講呢個失戀嘅問題。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嘅節目咧，就係那些年啊，張偉基咁啊，播首歌最好就都係紫叉記。有家人過嚟就鄭少秋同埋汪明荃同大家唱《紫叉行》，拜拜， 拜拜。 只才能